市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末和大家相见了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是一档可以听的广播，同时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声音的方式呢就是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视频，也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关注之后呢，右下角直播链接就可以进来跟我们一起 happy 互动啦。 嗯，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那么好几种的方式啊，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也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啊是一个星期日啊，这个按照常理呢我们来跟大家盘点和回顾一下近一周来啊发生的一些大事小事，还有那些没事大家找的事儿。 我每次特别期待的就是 没事找的事儿 。 因为基本上大家每在做事的时候吧，基本有很多事情都是在没事找事儿嘛。 哎哈，我们这个不要着急，慢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周有哪些新鲜事儿，哪些好玩的事儿，哪些没事找事儿的事儿呢？ 来先跟大家来说第一个啊，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影视圈或者是说世界娱乐版图的一个大事儿。 哇，是一个大事儿，真的是很大的一件 事儿，就给你来大事儿，太不害怕了。 重磅的消息哈。 对，说啊。这个福克斯被迪士尼收购，金刚狼在死之后改姓了迪士尼。 哎，金刚狼这时候该怎么想的？ 扶我起来，我还能打。啊，说这个北京时间的12月14日呢，根据这个国外的媒体报道啊，说这个华特迪士尼同意以总价524亿美元的价格呢，收购21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大部分资产，而被福克斯出售的资产当中包括了这个20世纪福克斯影业啊，就是大家每次在电影院看到的那个。棒棒棒棒，这就是小黄人刚出场那个，有一个20TH 啊， 对对对， 就是那个啊。如果算上要偿还的债务的话呢，这个迪士尼这次收购总价已经达到了661亿美元啊，这也是迪士尼 CEO 罗伯特艾格做的最大一笔的交易，已经超过了他这个此前收购这个卢卡斯影业啊，还有漫威和皮克斯的这三项的总额。 哎，没错哈，大家听到这个数据也是感觉哇，好豪的这样一笔哈。那么至于位于 太豪了， 对， 说买就买了，你看看人家。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他之前其实一步步的收购啊，也是在逐渐的拓展自己的这个影业方面的这个版图哈。那么至于位于在洛杉矶附近、占地有53英亩的福克斯片场摄影棚呢，则将继续归21世纪福克斯老板啊他所有。那么这座价值有4.25亿美金的资产将来会派上什么用场呢？现在还是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哈，未来在这个 个迪士尼啊，就是因为在全国各地都有迪士尼的这个乐园嘛，所以说在里面可能就会有很多很多之前没有的形象，像什么阿凡达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形象，都会逐渐的出现在这个乐园当中哈。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的一个比较好玩和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迪士尼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说这个福克斯的老板默多克为什么要把这个自己经辛辛苦苦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的二十世纪福克斯变到二十一世纪福克斯啊，又从这个整个的大的新闻集团，他为什么要把整个就是这么大一个规模的一个娱乐产业把它剥离出来，或者说为什么要把它卖给迪士尼啊，这也是我们要来跟大家接下来分享的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说为什么默多克要卖掉福克斯。这个有人说呢，这个二十一世纪福克斯啊，就是从2012年新闻集团，就是默多克那新闻集团剥离出来之后，通常呢默多克都是买买买，很少有见他把自己的企业还卖掉了。这是基本上，对，这基本上很少见啊。有分析认为呢，当前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啊，还有这个媒体啊，或者说电信公司这样的新贵加入到了这个内容制作产业，是他们财大气粗不差钱啊，在这个市场竞争当中是咄咄逼人啊。相比之下呢，这个比较传统的影视制作公司啊，你比如说像这个福克斯呀，皮克斯呀，就这些制作影视的一些公司啊和行业，就会受到冲击，也会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啊，人才基本都流失到了这些比较新进的新媒体公司当中去。 没错哈。那么在这样一个整体都这个流向新媒体的大的环境之下呢，通过合并、购买、扩张、增大自己的体量，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那么福克斯公司的高层也是认为，广告收入已经是在逐年的缩水了。那么今年暑期的电影票房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最低。那么在未来的市场竞争当中，业务单一的福克斯注定也不会是迪士尼的对手，所以说就不如哈，就干脆断臂求生了。 对，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在行业竞争当中的一个算是好事吧。有一方面它可以进行资源整合，就是让大家看到更多更先进，或者是说受众更喜欢的一些产品上的内容。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算是这个福克斯公司就或者说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或者他旗下的一些子公司的一些求生方式。 哎，没错，其实他也是把这个自己不太擅长的这一小部分，然后只不过就是送给了别人。但 是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的时机选择的特别好，因为确实可能这个到时候了哈。但是之后到底迪士尼吞下了福克斯之后会有怎么样的动态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去关心的。 对，你想想啊，这个福克斯他拥有这么大优质内容的影视内容，你比如说他出品过刚刚月月说的《阿凡达》。对吧，来跟大家细数一下啊，阿凡达啊，X 战警系列， 对 啊，出到现在至少能有五六部了，就跟 X 战警有关的，不管是它的主线内容还是支线内容，这个前两天不是前两天，前几个月的时候，这个狼叔最后一集金刚狼三 对对对， 这个挺心酸的一个事儿，死之后感谢了迪士尼， 对 啊，X 战警系列啊，然后还有死侍系列啊，这我最喜欢的电影系列，然后还有这个神奇四侠啊，这个布达佩斯大饭店啊，水的形状、辛普森一家，还有这就是我们等等全球比较知名的电影系列和电视剧系列都这个属于福克斯的啊， 数不胜数哈，而且每一个都是非常响当当的，就是很多很多他的这个粉丝的，所以说你看这些 IP 然后通通之后都要信迪士尼了对，那么对于迪士尼来说呢，其实这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因为确实这么多创造性的这些人物和形象都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 对，你看看这个阿凡达，是历史上第一部就是 3D 巨制的电影，辛普森一家，有多少人是通过这部这个动画连续短片了解到美国人的生活的，对吧？布达佩斯大饭店，这种文艺片在这个 本身它的原作就很好，又把它拍成了电影的形式，而且他拍的那个电影特别特别的在文艺当中还引发人们的构想跟遐想啊，特别好。 没错哈，那么迪士尼呢收购了这么多无价的这个财富之后，他们也将要成立自己的流媒体视频平台。那么在今年八月的这个消息就说，这迪士尼做流媒体平台从长远来看啊，其实它对未来发展是好处多多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哈，那么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越早圈占优质的内容的公司就越容易吸引和留住用户，并且在未来的竞争当中去占据非常好的优势。所以说呢，这次买下了福克斯也是迪士尼为了自己未来的流媒体平台做准备的一份大礼了。 哎，对啊，这个都说现在这个媒体行业不好做，不好做在哪儿呢？你看现在我们比如说就拿电台为例啊，电台作为一个传统媒体，相对的传统媒体，然后北京青年广播的出现呢，就变成了一个流媒体的平台，一个融媒体的平台，它融合了现在市面上不同种类的媒体的传播方式，来给大家，来给我们的受众去传达更多优质和新鲜的内容。你可以通过电台的方式啊，对吧 ？FM98.2 对吧 ？IM927 双频来收听到节目， 是的，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易直播啊，这个网络直播的手段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还可以通过我们微信。 这软广做的太厉害了，我告诉你， 这个广告100分。 对，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你看看这个公众账号啊，这个媒体广播平台啊，这个新媒体网络直播的平台， 对， 这一下子就已经涵盖了， 占全了， 这基本上就已经占全了现在人们所惯用的一些传播手段了。 对，所以确实啊，你看我们是一个小我，因为像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小我，看人家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尝试， 对， 也都是在尝试去做这样的一个融媒体和流媒体的视频平台。那这次呢，它也是有了这么多优质的好的内容和 IP 之后，相信他未来哈会把这些全部融合进自己这个迪士尼的一个非常庞 大的版图之中。 对，版图当中非常庞大了。 其实买下福克斯对于迪士尼来说啊，也有一大好处，那就是可以把漫威这个授权的所有他的这个，包括漫威宇宙当中啊之前的这个死侍啊、神奇四侠呀、X 战警，通通都给他收回来。因为现在这三个就是三种不同的人物形象，它的版权还不属于迪士尼，所以大家在现在的漫威电影之中还就是没能看到这些人物形象和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说钢铁侠呀、美国队长啊、就是这些复仇者联盟那些人，他们还没掺和在一块儿。但其实在这个就是这个漫画当中是有出现类似的就是场景的，而且之前在这则消息出来之后，这个网上也有这个视频大神，就把这个之前出过的电影，比如说钢铁侠和这个 X 战警系列啊，两者的剪辑合并起来，X 战警大战复仇者联盟。 哇哦，估计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有这样一部电影哈，就真正的不是剪辑版的，而是真正的就是把他这所有人都凑齐了，来一个大团圆。 对，没错，其实这么做对于我们这些漫威的粉儿来说还是挺好的，就是终于能期待到就是终于期待的能看到这些所有能在一个平行宇宙里边的人物再次出现在电影里面，再次重新回到一整部电影里面，这太过瘾了。 非常的过瘾和叫好哈，就是对于粉丝来说是有福利了啊。那么这次迪士尼吞下了福克斯之后呢，也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内容生产内容产品的公司，并且呢，这也无疑将极大的改变娱乐产业的版图。有业界人士呢就感慨到哈，本来和迪士尼的竞争就非常难了，那现在和迪士尼加福克斯的竞争 基本上 不敢想象。对对对，那么其他的所有公司其实都是一个噩梦哈，比如说像迪士尼和这些华纳呀、亚马逊呀、苹果呀什么这几家， 对，基本上在 将会成为巨头。 对，基本上在这个迪士尼收购了这个福克斯之后，现在的媒体行业的巨头就是 迪士尼 华纳、亚马逊、苹果这几家资金还雄厚， 想法还比较先进、 嗯、 还占据了技术优势的这几家大公司所占有。 嗯 啊，这个目前还不清楚现在迪士尼是否会保留二十世纪福克斯这个品牌。 嗯， 而且这个未来呢，迪士尼是否会保持二十世纪福克斯独立运营，这一些问题呢也是通通我们来等待回答的啊。这个我们也毕竟钱不在我这儿，收购法也不在我这儿嘛。 对，我们就等待用时间去检验啊，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动态、 嗯、 然后是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创造呢。 嗯，没错啊，一部这个福克斯出品的已经改姓迪士尼的 X 战警的一段小片段，让我们大家再来重新回顾一下这部电影。 来看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 if words could make wishes come true.Every day 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说完了这个迪士尼收购福克斯之后啊，这个咱们再来说下一件我们的身边事儿啊、 嗯、 也算是一个 很身边的事儿了。 对，这算是太身边的事儿了，有点儿啊。这个 把大家从远方啊，遥远的远方拽过来，回到现实生活。 对，不要再去想那600多亿美元怎么花了啊。 对，反正跟我们也没关系。 对，接下来想一想，跟我们生活有极大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越来越大的啊。 嗯、 说这个外卖销售总额80%来自白领，一天使用的餐盒堆积起来能。有330座珠峰高。 哎，等等啊，330座珠峰，珠峰是8800多。 48。 对啊。 8848330。 乘以三，然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算一下这个数字啊，应该是33400。好，大佐。 个十百 千万十万百万。请告诉我们最终的数据。 这个是290多万千米。 哇，天哪，就是一天的使用量，这还只是 咱们还是拿珠峰来说吧，这290万千米可能不大会引起这个广大听众还有朋友朋友们 的 想象。 这个真的得绕地球好几圈了吧。 你想想珠峰啊，那可是330座珠峰啊、 嗯、 那可是。 天哪，然后这一天的消耗量就 这可是对，这是一天的消耗的餐盒使用量已经能达到330座珠峰、 嗯、 哇，这一个月那不这 对啊，这只是一天乘以一个月，然后一年。你知道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吗？就有的时候这个中午的时候， 嗯， 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去一些办公楼、写字大楼， 嗯， 你就看那些就是送餐员基本上占了电梯的一半以上， 嗯， 而且每个人手里都拎了就是至少有一把的那个就是快餐的那个就是订单， 嗯， 然后或者是一把抓了一把的那个餐盒，就是送的那些餐品，然后而且每个那个送餐员都特别紧张，他说，哎，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就是我有一次在电梯里面跟他们一块儿乘坐的时候听他们说的，就是他们要抢单，然后要抢着送，然后还要赶紧去接下一单，而且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基本上全都是他们。所以真的是就是每次在尤其是在办公区比较集中的地方，然后中午尤其是这个工作日的中午，还真的是他们就跟打仗一样。哦，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吓惊呆了，当时就整个对， 哇，这每天就看着这些辛苦的送餐员为我们送外卖，嗯，但是真的没想过在吃完饭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 嗯， 就是结果来了， 嗯， 一天餐盒使用能堆到330座珠峰高， 嗯， 啊，现在大家这个买东西方便是吧， 嗯， 点东西吃东西也都方便， 对，是挺方便 的，每天不想在家，不是就不想出门啊， 对对对， 这北京大风是吧， 嗯， 天又冷，不想出门，一点手机一点点个外卖啊， 嗯， 这个人家就能给你送来。但是送来之后你吃完了饱餐一顿之后，你的餐盒的去向又会去到哪儿啊， 哎， 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一个问题， 嗯， 现在呢这个餐盒也就是这个白色污染的问题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线当中啊， 嗯， 这个继这个三大外卖平台数据估算啊，说这个2017年全年在线餐饮外卖用户规模达到了3亿人左右， 嗯， 而三大外卖平台的订单总量啊总和在2000万单左右，就是说假如每单外卖用一个塑料袋啊，每个塑料袋呢0.06平方米计算，每天用的塑料袋能覆盖120万平方米的面积，铺满168个足球场。 哇，就每天光塑料袋就可以铺满168个， 这还不是餐盒。 对，这只是塑料袋的面积。 对，另一方面呢，餐盒的数据也是非常的触目惊心， 嗯， 啊，有这个环保组织计算说，平均每单外卖消耗有3个餐盒，那， 嗯， 1碗米饭俩菜啊， 嗯， 对，每天呢约产生6000万个废弃餐盒或者是餐杯，按照一个外卖餐盒5厘米的高度计算呢，一天的外卖餐盒使用量堆起来可以达到330个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而这个外卖餐盒的垃圾呢，也是造成这么大浪费和污染。那么这个咱们用过的这个餐盒能不能回收，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了。 哎，没错哈，而且像这个数据也是显示说，外卖其实大多数有80%是来自于白领的，就像写字楼之间哈， 嗯， 就很多人都会去选择外卖，而且一周大概有4到7次会点这个外卖，这也是平均数额，就是大概每一个工作的人可能就是一周要点4到7次，确实方便了很多的之余，也带来了太多太多这庞大的数据了。 嗯， 那像刚刚说到的这个白色污染确实是非常严重的，这只是我们列举的一天的量。 嗯， 但其实我现在看到通过我的使用，我发现像这个某一些这个点餐平台，它上面会有一些主动绿色环保计划。 嗯， 就是可以选择我不要餐具，或者是说要几套，因为有的时候要点的多或点的少，就是商家也不知道你是几个人，他要尽量多给你一些， 对， 然后防止这个就是不够用啊什么的。然后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也是造成浪费嘛，我们用不了都扔了。 嗯， 甚至比如我们就在家吃或者在单位吃，就一般会自己备一些小餐具， 自己备一个，对吧？ 对，有的时候完全都可以避免，或者能减少就减少。再有一个就是一个是减少去点这个餐具，再有一个就是这个餐具的使用是否可以去用一些能回收的， 嗯， 这种更加绿色和环保的餐具哈。好像有一些网站会有这样的实验，就是他们会有这样的选项，但是需要就是用户，就是我们使用者要多加一些钱，就是去选择那种环保的、更这个可回收、可利用的这样的餐具。 嗯，没错啊，这个点外卖呢，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一些影响啊， 嗯， 比如说这个白色污染， 嗯， 啊，这个餐盒是不是能降解，这个塑料袋有没有回收的可能性，对吧？ 嗯嗯， 这个据了解呢，现在只有14%的 塑料包装得到了回收，而这个外卖餐盒呢，也是只占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啊。这是一个废品站的回收负责人说的啊，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塑料的制品没有人要，你就是收来了也卖不出去钱，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带来方便的同时又不能给大自然带来好的方便和影响呢？那么在一小段这个片花之后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330座珠穆朗玛峰高的餐盒。 待会儿再来。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芬，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耳朵掏空，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福利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 没错， 还有 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啊，这个点击一下下面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这个电台主持人的形象。 是的， 我就不加形容词了， 现在都已经没有形象， 现在就不加形容词了， 现在都已经没有形象了， 对，看一看没有形象的电台主持人啊。 对， 上半段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这个迪士尼收买，不是收买去了，迪士尼收购福克斯的事啊，然后又说到了这个外卖销售，这个一天 餐盒堆积能堆成330座珠峰的事儿啊，这个接下来再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吧。 嗯， 也就是堆的那330座珠峰都去哪儿了？ 对，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哈，是不是也会经常去消费这个外卖？是否经常去叫外卖？那大家又是如何去处理这个餐具和餐盒的？ 对，基本上 有什么想法呢？ 基本上我觉得啊，在吃完饭之后，很少有人能想到去怎么去处理它。 对， 就是基本上夹带着生活垃圾，还有这个正常的一些日用的垃圾，就顺手全都扔在垃圾桶里了。 嗯，我也是这样，说实话就是不是特别注意，然后每次可能我就是顶多跟他说就是不要餐具，有的时候在家点的时候不要餐具。 对，就算有的时候小区楼下会有，就是部分的小区楼下会有这种垃圾分类处理的垃圾桶， 嗯， 但是大部分的住宅啊还是很少有这种分类垃圾桶的，就算有这种分类的垃圾桶存在，这个很多人们也不会去养成这种习惯，就是这垃圾它就是垃圾，我就都给它扔到垃圾桶里了。 嗯，还真是啊，就有的时候说实话确实有分类垃圾桶，但是里面可能大家扔的时候包括真正分的时候， 嗯， 也根本没有这个意识，也不太会去给它分类。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像这个外卖它是不是除了回收和处理之后还有一些更好的用处，能不能把它用在发电上呢？其实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提倡或者是建议啊， 嗯， 就是把外卖垃圾都用去垃圾发电。 嗯， 但是呢像这个快递和外卖垃圾的处理和平时其他垃圾是一样的，那么其实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或者是经过了解哈，外卖垃圾进入处理生活垃圾的环卫系统之后呢，大部分被填埋或者是焚烧，而专家呢也是指出了混合垃圾焚烧之后容易产生有害的气体，而填埋呢则需要上百年才能够分解。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去应对外卖餐盒的这种处理难回收难呢？其实很多专家也是这个建言献策哈，目前对于废弃的塑料等再生的资源回收呢，北京和深圳有相应的补贴机制， 对， 同时还要树立行业规范，然后以及细分的标准，才能够达到这种有效回收的效果。 嗯，没错啊，其实说到这个垃圾处理分类呢，已经不是一件新鲜的事了，就从它开始，从人们意识到它是一个有害自然环境的一个东西之后，大家就一直在想，哎，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白色垃圾、白色污染，就怎么更好的去把它在不污染环境的情况下让它发挥更大的用处，这也是人们一直在想的，也是这些科学家专家们一直在考虑和研究的事情。嗯，但是 之前的那个可降解塑料袋， 对，可降解塑料袋啊， 对，然后后来就是什么减少过度包装， 嗯， 然后很多很多就一步一步过来，现在又是面临的这个外卖，因为现在外卖也是慢慢的兴起，然后外卖的污染问题哈。 嗯，但是啊，这个毕竟点外卖的在大多数，而且它的量特别的大，而分解呢，或者是说把它运用到一种更好的，就比如说用降解材料啊，用降解塑料去做，它价格会不会又比原来的成本太高？ 对 啊，然后又去重新再回收、再处理的时候，也会不会面临就是成本啊、资金上面的问题？这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和思考的问题。 嗯， 或者说，这个点外卖的时候，你也总不能点个外卖，我自己拿饭盒去装吧？ 对对对，不管怎么样哈，可能像这种宏观的，或者是这种条条框框，我们是暂时也是在不断的规划，然后和改变，这个促进它往良性上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的话，每个人都可以稍微的做一点点的改变哈，就是比如说能少要餐具就少要，能不要就不要哈，自己可以备一个更干净或者是更加符合自己习惯 的 这样的餐具，对，然后我们再稍微的再注意一下垃圾分类等等。其实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稍微改变一点点，可能汇聚起来哈，就是多少座的山峰。 嗯，没错啊，你想想这个一天吃的垃圾，不是一天吃的这个 外卖的 餐盒都能堆成330座珠峰，你看我们一天要是少要一份餐具的话，会不会会有更大的影响出现呢？ 对，所以也是在这儿呼吁大家一下。嗯 嗯，说完了这个330座珠峰的问题啊，咱们再来说下一个，就是大学新课堂有了一个新气象，交手机换桌牌。 哦，对啊，这个新气象，我觉得是好事儿哎。 对，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交手机换桌牌吧。 好的，好的。 这个手机嘛，毕竟现在每个人都有，上学、下学、上班、下班，每个人你会发现，不管是在坐地铁啊，还是买菜、购物啊， 低头族， 这绝对都每个人都在低头，甭管是玩着什么，看着什么。看是看电视剧也好，看文章、看我们节目也好，是吧？ 嗯，对。 啊、当然呼吁大家看多看 我们节目。希望大家现在都做低头族。 多看我们节目。 我们两个好矛盾的主持人。 对，然后呢，这个在大学的课堂里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低头族。你说老师在上面讲课，你在下边自己打着王者荣耀，在看着电视剧， 啊、 对吧？不听讲课，影响学业。所以呢，在这个石家庄铁道大学的机械工程学院，也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相关的办法和政策吧啊，说这个交手机啊，你把你的手机给我，我给你一个上课用的桌牌，你摆到桌牌，你摆到你的桌子上啊，证明你来上课了，你是个好学生。 嗯，然后呢，在石家庄的很多所大学当中，手机袋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关键词是手机袋，已经是课堂必备的物品了。那上课前交手机已经成为了同学们的习惯。那么铁道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这个学期就采取了新的办法，上课前不仅要交手机，而且要换取写有自己名字的桌牌。 嗯， 然后同时呢，还有同学调侃上课就像是在开会。啊，这个实施已经是这个措施已经实施了两个多月了。 嗯， 那么最一开始呢，大家都觉得抵触哈，你想想这个内心的安全感和依托都没有了。 没了。 对呀，渐渐的呢，大家都这个养成了一个习惯。那么学校的领导也是表示，手机换桌牌只在大一大二学生当中去实施，只在帮助大家完成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 嗯，对，其实这样的方法和方式也是挺好的一个方式啊。 嗯， 你想想这个学生从高考高中那种有人管，突然之间到了大学当中没人管的这种生活方式一下子转变，可能很多学生自己的心里面就想，哇，终于没有人管我了，撒花撒野， 就像是一匹飞奔的野马。 对，就奔驰在茫茫大草原上，也浪费了自己的学业和生活时间啊，就一直沉迷于手机无法自拔啊。这种相关的方法出来之后呢，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去影响一下学生们的自律的习惯。 嗯，没错哈，其实学校也是好意，然后可能大家慢慢的一开始不能接受，但之后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逐渐会体会到老师或者是学校的这样的用意。 嗯，没错啊，这个其实现在在大学课堂上啊，很多比如说像刚刚说这个手机袋已经不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了，就是基本上从2013年的时候，然后这个机械工程学院，就是这个石家庄铁道大学的机械工程学院，就已经开始在课堂上使用手机袋了。而且我之前去到一个学校去，就是找朋友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他们就是一个挂在墙上的小袋子里面插满了手机，特别好玩那种感觉。 啊，就是先上交，然后再去好好上课哈。 对 对, 对。 哎，其实现在确实，咱们每个人可能在不管是上学了，不管是学校里面，比如说我们聚个餐，就是一帮 人， 然后聚个餐，对，然后大家其实吃着吃着聊一会儿，就都开始低头玩手机。 嗯。 然后要么就是在很多的场景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那个就是大家聚会，反正就是这种需要活跃的时候，都是会被手机所捆绑住。 对， 嗯，所以现在好像 被手机所封印。 对对对，所以现在好像很多场合，然后包括吃饭的时候，大家也会就是有人去号召一下，就是把手机先交到中间来，大家安安静静的去享受这一顿和有人一起相聚去吃饭的缓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而不是不停的去看手机啊，最新来了什么什么工作，来了什么消息，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对 对，其实哪有那么多工作和消息啊，该工作的都在上班的时间工作完了，该有的消息他也不差这一会儿你给他回。真的啊，这我是真发现了这么一个小的一个算是一个特点吧，就是好多人，你比如说你在地铁上就无意当中你会去就发现其他人在拿着手机刷些什么，你就会看他就是每5秒钟就会打开自己的微信刷一下朋友圈，但并没有人 并没有任何消息给他，而且他的朋友圈也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出来，他只是为了算是一种习惯，或者说为了那种所谓的安全感，或者是刷一下。 我其实就有这种就是手机依赖症，我觉得应该叫手机依赖症，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哈，就是假如说没事的话就不停拿出手机看一眼，然后或者是说刷一下朋友圈或者是微博，反正就是不停的刷一下，然后或者看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就是手机都离不开。假如说半天把我手机收走了，我估计我会疯。对，然后 那你这可能已经到晚期了。 对，晚期哈，之前还有一个实验，不就是说把那个就是会有几个志愿者，然后把他们的手机什么的全部都收走，然后可能把他们放在一个什么就是活动的场所里面，然后让他们会有相应的活动，观察他们的反应，然后大家一开始都会变得非常暴躁，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了嘛，然后慢慢的适应了之后就会变得比较平和，就看他们的情绪变化也是很有意思的。 对，没错啊，这项行动呢，或者说这个做法，手机换桌牌呢，也是得到了很多这个上课老师们的肯定啊。这个不仅学生的到课率高了，上课更认真了，而且老师们也能对学生有更多的了解。以往这个100-200个人的课呢，老师最多就能记住十几个同学的名字，但是现在有了桌牌之后啊，大家不仅仅能上课好好听课了，认真回答问题了，老师们也能记住他们的名字了、啊、 老师我叫这个。 对，这个帮助学生完成从他律到自律的一个转变啊、其实也为大家算了一笔账啊，就是说如果你浪费一节课，你比如说你在一节课上80分钟的课你没听啊，这个把学费住宿费生活费，还有这个国家每年对这个每名大学生的投入都加上，再除以课时数，得出的结果呢是80，就是80块钱。 哇！ 对，也就是说你每浪费一节课，就基本上浪费了80块钱，还不算这个教学设施方面的投入。而且玩手机是最容易陷入到这个时间黑洞里边的，不知不觉就把大量的时间都悄悄的溜走了。 没错哈，这对于学生朋友们来说，可能就是上课认真听讲，珍惜在学校的时光，就是最好的省钱也是最好赚钱的方式了。 没错啊，在这个 这也是在帮助大家。 对，在这个机械工程学院的教学楼的走廊里边，也写着这样一幅比较好玩的宣传标语，说这个手机啊，课堂想说爱你不容易，上面写着一本成本账啊，说逃课3周就相当于丢失了一部 iPhone 5。一句心里话，说上课玩手机失掉的是竞争力啊，这也是比较从比较物质上的方面来去敦促大家好好学习嘛。 对，其实学生是这样的，一定要就是干好自己手头上应该做的事情。那对于大人来说也是这样哈，哪怕这个我们工作呀，生活当中工作肯定要需要的时候，就还是要去去使用它的。那生活当中可能把这个手机暂放在一边，多陪陪家人，多陪陪孩子家朋友，也许也是一个更好的收获，或者是心灵的一个成长过程。 没错啊，从这个手机换桌牌的一个小事儿上面，我们就能找到很多，就是现在社会上比如说手机依赖症啊、这个不跟其他的陌生人聊天啊，对吧？ 对 啊，这个或者是说选择困难症不算啊，就是怕生。 对，因为可能你太多的是更会跟大家用， 更会跟大家用手机来沟通和交流，就是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面对面直接的，你比如说眼神啊、情感的一些交流，就是全部融入到这个语言文字里边了。 对，所以说现在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现象，也是因为大家的手机依赖症而产生的。那这个时候啊，尤其是在休息的时间，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跟家人这个解放掉自己哈，把手机扔到一边，然后赶快去享受真实的生活， 聊聊天多好啊， 对， 是吧？聊聊天，吃个火锅，大冬天的 节目。 对， 吃个火锅， 听听我们节目也可以。 对， 边听着我们节目，边 吃 着 火锅， 边唱着歌，是吧？人生难得如此了， 人生之三大极乐矣。 听98.2活力榜，吃着火锅， 唱着歌。 哎，那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说说火锅这事儿啊。 哎， 唱歌一会儿那个节目，大家就会听到唱歌啊。 对， 说这个成都呢，出现了最新的一个奇观，排队吃火锅，前面还有200桌、 哦， 来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来看， 你好，那排个号， 几位 啊？5位。 我加一个凳子，前面的话有220桌。 200多桌吗？ 好就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那个我问了好几个人都推荐这个地方，然后我在那个大众点评上也是看了，评价不错，然后我过来了。 我们挺厉害的，一次比一。 我们是问我们住的那个店的老板。 哎，对。 好嘞。我们吃了几次？ 有次网红店嘛，是听说过。 那就想尝尝嘛，成都的火锅很有名嘛。 那来来成都嘛，必须得吃火锅啊！而且这边是成都的代表。 味道好。 因为他想吃，好吃啊。 咸呐，咸呐，咸。 咸吗？ 你的口水， 我已经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控制住你自己啊！说这个成都最新的奇观，排队吃火锅，前面还有256桌、 嗯、 啊！服务员说：“你去看看电影再回来。” 看场电影吧。What？ 你说什么？ 哪能等那么长时间？我就想吃顿火锅，这么难吗？ 所以到底为什么要去非要吃那顿火锅呢？因为咸的， 因为咸的 啊，开玩笑，对，因为情怀，确实火锅到了冬天太适合了。 对， 啊、 这个不管是辣火锅，就是川菜、川系的火锅、 嗯、 啊，这个还是我们老北京的铜锅涮肉， 涮肉、 啊 嗯， 还是东北的这个酸菜火锅， 啊、酸菜火锅、 啊。之前咱们还 之前我们做过一些火锅特辑、 嗯， 对，然后还有南方的什么火锅粥啊之类的哈、 啊。对，不管。不管是哪种火锅啊，在冬天外边这么寒冷的时候啊、 嗯、 这个吃一个火锅，大家伙一块儿坐在一块儿聊聊天啊，这个吃着火锅听听我们的节目啊，人生一大幸事。 是的，我们今天整场在为自己的节目 打 call。 但是确实啊，到了这个时候然后就去、 嗯、 疯狂的想要去吃。那到底大家有没有为了火锅而排队呢？因为我昨天晚上刚刚经历了，就是去、 嗯、 我是下了节目之后先打电话预定嘛、 嗯、 人家那边的人就跟我说帮你预定好了， 别来了，没位置。 对，第二家是这样，我订了两家以防万一， 直接这么说了吗？ 对，第二家就 没位置。 不，第二家说你直接过来吧，现在排其实是一样的，反正都要等好久，然后我就人生就绝望了、 哦、 但是另一家就跟我说大概要排一个半小时。 嗯， 然后所以其实一个半小时刚刚好一场电影时间。 对，刚刚好看完一场电影去吃个火锅啊。 对，然后我们到了现场之后确实又排了好久，就是现在好像基本上都是要等位要排队的。 嗯， 然后不仅是火锅，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都要去等位和排队。 对，没错啊，这也最后留给大家一个讨论的话题吧、 嗯、 啊，这个如果前面还有200桌要等待排队的话、 嗯、 你还会去选择去等待着吃火锅吗？ 当然要等啊。要不要呢？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哈。 嗯，最后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盖的《火锅里料》，送给大家，晚上去吃火锅啦， 去吃啦。 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一小火锅，因为我想你嘛，看我有好多多人拿着比较大，把把你摸摸去做原材记号，不要老不要老，来跟头跳，跟头跳，一口咬下去又烫烫的跟头毛，跟头毛，来比哈糟，比哈糟，连高都笑，高都笑，大戏都有染子的眼不心头绕绕绕，都聪明惨，那么结果反被聪明误，老子的 verse 听完多人为几顿都哭，让俺你玩多不打击别地里青头路，师兄在拉到 level， 你我心头都有数，吃不完的火锅又切起拿来撒。我分儿拿的太死，不知你说的套大，那如果不行的话随时过来搞一下，欢迎光临重庆，飞机帮你造一架。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一小火锅，因为我想你嘛，看我有好多多人拿着比较大，把好人摸摸去做月才记号。老哥有两个圈的人一般很混，我妈说钱找不完更要慢慢存，嘎 爱上的人好懂，有几个真的懂，脑壳头有掉过钱，往老子包包都疯。要老玩满地级别的玩家，你不是铁树，你是属于昙花。我们是大哥，不用讲的太多，请 AI 来喽，小镇实现快走走。老子是猴哥，你是猴哥，低调猴哥，低调你小猴哥，因为我讲你嘛，我讲你嘛，我有好一直往上，跟斗起枪，连胜不渡口号早就喊亮，开水来喽，给老子让，看不到路哈，我横冲直撞，敌人当时最好不要靠近，越界爱你只有睡在房间，从来不跟交朋友叫啥子导演，我一等叫所有人都立刻变成道具。 Hold up， 少睡点觉，多看点报，富家富为玩小打小闹，不露脚超衣服和帽， Rap star 都需要被平衡好，问题都丢给你个人迹象，假装成功你都没得信仰，中国血液在我身上流淌，祝你有朝一日活得更 好。你是猴哥的力量，给你小猴哥，因为我讲礼貌，我有好多个人拿去比较，爸爸我摸摸这个月才几号。老子是猴哥，你是猴哥的力量，给你小猴哥，因为我讲礼貌，我有好多个人拿去比较，爸爸我摸摸这个月才几号。 好啦，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之新鲜事儿就到这里啦。稍后呢，大家就可以边吃着火锅边听的节目，又能去挑战新歌声唱着歌了啊！啊，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Try to make it home just